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是命中注定的，曾经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如今日月更新，人民有梦。回首百年，我们曲折前行，一步一步地靠近梦想。100年有多久？100年会发生什么？100年我们又做了什么？100年我们重塑了一片山河，100年我们振兴了一个民族，100年我们改变了一个国家。在今年春节期间为大家安排的温度系列专题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里是中国》这本书。如今我们终于迎来了星球研究所倾力打造的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这里是中国2》，这本书以地理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百年的伟大变迁，讲述了我们如何完成蓝色星球上前所未有的地表塑造，并以此书致敬那些曾经在逆境当中改变中国面貌的奋斗者们。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为您安排国庆特别策划，这里是中国二，100年重塑山河。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我们朋友很熟悉的哈，因为这两位嘉宾呢，在我们今年的年初的时候为大家介绍了《这里是中国一》。今天呢，我们同样也请到这两位嘉宾，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不久之前啊，刚刚出版面世的《这里是中国二》。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漫游者分社的主编，上官小贝，小贝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星球研究所的图书产品总监吴鹏飞，吴鹏飞你好， 大家好。好， 那到底这里是中国一和这里是中国二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这里是中国二又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特点？ 他们属于一个系列书，但是在内容上有区别。那这里中国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里中国一，它主要是说从空间的这个尺度，空间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这种地理，讲中国地形的三级阶梯。那么它讲的是从中国自西向东这样一个从荒野到人间地理的这样一个变化。从空间的角度来讲中国。这里中国二呢，它主要是从一个时间的时间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地理，它主要是从这个近代100年来这种时间尺度来讲中国发展，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地理变迁，伟大的地理变迁，主要是说一些这种工程的这种建设、基建的建设，讲这种人造景观的这种出现，主要是从这种时间的尺度来讲，这呈现这100年的这种中国的这种地理变迁。 那这本书啊，其实策划了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哈。 这里是中国是2019年的9月份上市，它上市就很火爆，相当于是图书市场的一匹黑马，也是我们做主题出版的一个代表之作。等到2020年之后，我们其实就想说，因为其实星球研究所的内容非常的优质，我们当时做第一本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和把握，只是说我们以中国为主题，然后讲述中国人的故事或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想到我们的读者反馈这么的强烈，其实就说明关于中国的这个主题的内容，好的优质内容是非常稀缺的，值得我们再接着出2、3、4、5、6。因为很早的时候跟星球研究所的团队还有跟耿所聊天的时候，反正我当时就特别有印象，他说他的脑子里头有400多个选题，他要解构万物。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跟他说，第一本已经这么畅销了，这说明我们的内容已经得到读者的认可，我们要接着想出后面的主题怎么来出。这个时候就是大家一起来想，就像以什么 以什么结构要出这本书，其实大家都有共识，我们要出。但是因为大家都是要做就做好的内容嘛，就光想这个结构以什么线索来做，其实这个都花了有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吧。 嗯， 对对对，就光想这个目录以怎样的结构，第一本是以空间的那个角度来讲述中国嘛。其实我们刚开始也就是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哈。 嗯， 我们讲一二三级阶梯，那我们讲东南西北，讲东北华北，那个西南，就按这个地域划分。 嗯， 结果后来就觉得第二本要再还是以这个思路来出的话就不出彩，然后后来就想了很久之后就是以时间线。 嗯， 时间线其实是值得出，我们这一本是100年，但是我们在书的序言里面耿索已经提到了，我们其实是想以三个时间尺度来讲。 哦， 一个是6500万年中国的这个地理地貌的一个初步的形成，6500万年，10000年的尺度，时间尺度到10000年的时候呢，就是中华文明的出现啊，这时候就有一些那个文化文明的一些内容可以做。然后就是最近的100年，这100年其实是我们说中国这片土地，哪怕是地球上这片土，就整个星球上的巨大的一个变化，是最剧烈的一个变化。我们其实是最值得来书写的。但是我们考虑到时间线要出的话，那6500万年，那得出了。花2年写出来，10000年还得花2年写出来，那100年还得花2年，这就是一个10年规划。那我们刚好看到，哎，19年到现在也2年时间了，2021年刚好也是一个建党100周年的这个时间，这个线呢就刚好契合了一个建党100周年的一个主题，县里建党100周年的这个时间点。 对对 对, 对， 就是我们这100年的建设变化是最大的，就我自己身处其中也是，就是觉得每天都在埋头苦干，就还没有来得及抬头去想我们真的就做了这么多的成就出。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结构。 对对对， 第一个部分就是连接。 嗯， 连接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一个变化改善，高铁、公路、进藏路、隧道、桥梁，就是把整个的中国都串联起来了。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重组，重组的话就里头就要提到我们的电力供应，中国的是全世界吧唯一全民通电的国家。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广大的国家，这样一个960万平方陆地国土啊，这样一个广大的国家，那么其实它是一个资源分配并不均匀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就是要进行这种广大的国土这个大尺度空间之内进行这种资源的这种调配啊，西东输是吧，这种西电东送，南水北调， 对， 就是说是我们在我们其中就是重组这部分所讲的重点的内容。 对， 所以说在重组这里面就除了电力之外还有煤炭， 对 是吧， 对， 然后就还有两大工程， 对， 西气东输， 南 水北调， 对对 对, 对， 其实还想写的有很多， 南粮北运啊， 对， 之类的， 水果是 从南上啊等等之类的， 对，但是我们就挑选了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些。星球研究所他，我非常敬佩他们的，就是他每次出的新的内容的时候，他整个的思路框架他是全新的。 那第三部分讲的是什么呢？ 那个因为这一部分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些100年的话，不仅仅是说我们在改造地表，我们在建设，其实因为我们同时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保护我们的生态，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的家园。所以说同时我们在进行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在做一些这种修复，我们对我们的生态进行这种修复，保护绿水青山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具体会有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国土绿化，耳熟能详就讲那个三北防护林，这是中国从70年代开始，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是一直在推的一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国土绿化这样一个工程，这些就是我们在怎么去治理荒漠化，怎么去治沙，这就是对这种家园的一个修复。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就是当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1%几， 对对， 是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了，是吧？但是一直发展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那么现在的森林覆盖率和当时相比，那可以说简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对对 对 对，讲这种我们这种国土绿化之外，比如说我们对雾霾的这种治理，现在对前些年吧，大家都非常就是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这种对这种空气的治理，这种也是我们在这些年中我们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项事情。 就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张照片，就是在北京的这个景山的这个上面拍的啊，整个故宫是吧，一张是雾霾深重时候的照片，一张是蓝天白云时候的照片，而且正好分割成两半哈，啊，这种对比太鲜明了。这个是两个照片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作者拍的吗？当时是咱们怎么考虑的？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一位摄影师拍的，他 就是刚好是同一机位不同的时间， 嗯， 就是这样拍然后把它合成，那就它去呈现这样一个雾霾前和 雾霾前和雾霾治理之后这样一个对比，那它在视觉上它就很鲜明，就是呈现这个雾霾治理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的确是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不对比起来看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 一对比起来发现哦，原来差别如此之大。 在这一部分的话就能看到这种雾霾治理前后这种变化，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国家公园，其实国家公园的话也是我们现在提的这种生态文明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其实我们也现在从2017年开始吧，我们国家有十个，好像是十个这个国家公园试点。国家公园的建设其实也是这种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家园的话，不仅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这边土地的家园，还有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中国这边土地上的这些动植物，这也是他们的家园。我们就怎么共同来保护这样的家园，也是我们在这里面这部分里面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家公园。比如说我们讲大熊猫国家公园，它覆盖了哪些省份？没建设之前什么？因为人的活动啊，这种对大熊猫的家园的这种冲击和破坏，那么现在我们认识了这种问题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大熊猫的国家公园，怎么去保护建设这种大熊猫的这种家园，对不对？通过这样一篇文章的话，大家就很能够非常清晰的了解到，就是说我们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是怎么建设、怎么保护的，怎么我们中国人怎么去学会跟这种大熊猫这种可爱的这种物种在一起共生共存。大坝防洪，就是大坝呢，其实它只是讲的就是说大坝的它一个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防洪。当然除了这种它拦截这个河流，它能够形成水库发电之外，它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防洪。防洪就是水库，它一个 对对，而且这本书很新哈，连这个最新建成的这个白鹤滩水电站都已经放进去了。而且呢，就是还提到，就比如说这种装机量哈，三峡大坝的装机量当时是70万千瓦， 对。 那么到了最新的白鹤滩的时候，已经到了100万千瓦， 对， 是吧？ 是的， 是有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飞跃。最后一部分梦想，其实涉及到我们国家这种航天的探索。 对，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百年的话，不仅仅说我们在塑造我们的地表，在地表上建设，其实我们中国人在抬头仰望星空，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一部分中国人的在航天之路上这种奋斗，我觉得应该也要放进去。所以说最后一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就用梦想这个标题着重讲了我们的火箭，中国的这种比如说神舟系列的火箭，它是发展这种航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载工具。对，那么还讲了我们的神舟飞船空间站的这种建设啊，讲我们的神舟飞船，对，当然最后我们讲到我们的北斗， 等于说整个这样一个结构安排，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眼光逐渐的从我们的大地逐渐的向上看啊，看到了宇宙，看到了太空， 对， 是吧？ 对， 但是很有意思，这本书啊，刚才您二位也提到，它的最后一章叫做《什么是新中国》，专门设置了这么一章，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图片啊，也写了很多饱含深情的文字哈。那最后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安排？ 这样我们是这样的考虑，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百年的这种建设，这种重塑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落脚点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落脚点到我们新中国，就是建设了这种新中国，建设我们家园，建设我们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对整个书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叙事啊，一个落脚点。在这个《什么是新中国》这篇文章里，确实它，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总结。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建成这种新中国，对，为什么有这种强大的这种建设能力，这里面它里面的话也有一种总结和分析。 这本书啊有个主题哈，叫做百年重塑山河，建设改变中国。这个主题呢也在书的开始提到过，为什么要确定这样的一个主题词，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也是沟通了好久，就包括我们这边，我们作者方这边，包括跟咱们中信这边的老师啊，也是沟通了很久，就是说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词来概括这本书， 来概括 概括这本书的一个主题。 对， 当时我们也是沟通了好久，我们也想了好多词啊，想了好多词，最后我们就选了就是百年重塑山河和建设改变中国这两个词。我觉得它能够比较好的能够反映这一百年来我们的这种所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种重塑山河的话，它其实就是说是你这种突破这种地理的限制，突破这种中国这边土地上地理的一些限制，你所做的这种各种基建也好，建设也好，他觉得它就是一种地表的重塑，它百年重塑山河，它就是你这种感觉感受很强烈一点，就是建设改变中国，它背后所表达就是说是你去奋斗，你的创造，你才能去改变这个国家，你才能去强大这个国家。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句话的话，从事实上和情感上，我觉得很好的能概括我们这一百年我们所做的事情。 另外呢，说这本书一定还要提到这本书的图片。在《这里是中国一》这本书的时候，图片就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震撼哈、啊，而且有好几个大的拉页。那我看到在《这里是中国二》，除了拉页有所增加之外，啊，图片也是非常的多哈、啊。那么在这个《这里是中国二》这本书当中，它的图片的收集啊、筛选啊，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哈、啊？啊，这个呢，二位也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啊，来说一说。 这里中国二呢，它图片它，我觉得它依然是一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本书《中国二》里面，我们收录了185位摄影师，还有16家机构，这个是跟《中国一》有点不一样了。《中国一》的话，图主要是摄影师个人的，这一次的话，《中国二》呢，它因为涉及到一些很多这种基建的这种图片 哦， 这种那可能需要一些机构它才能提供得了。 对， 所以我们16家机构，比如说像中铁啊这种大的国企这种机构，那我们总共的用途量的话有267张图片。那除了这种图片之外的话，我们还有这种制图，就是这种可视化的这种制图。那我觉得这跟也是跟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新有所自己的制图师，从这个书一开始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个制图， 这是这个书的一个亮点、 哦、对， 一超越的一个地方，就是80张制图，它是以中国全境做的这种大的统一的开本的大图，比如说中国的煤炭、 嗯 分布情况，中国电力， 这个制图是不算的图片里面， 对，它不算图片， 对对对，这是纯重新画的、 啊、 制图它是把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建设的数据图表化、 哦、 里面你看我们刚刚还有看到那个火箭的那个排布图、 哦、 神舟系列火箭把这种 空间站的那个内部结构图、 嗯、 中国高铁的分布图、 哦、 西气东输的整个的观光网线、 嗯、 就是整个是给到我们读者的是一个整体的思维， 可视化的 整体的，就我光看图就能大概了解整个中国的一个资源分布情况， 对对，没错， 一个建设情况， 嗯，就比如说高铁有多少，那普通的线路有多少， 对 啊，还有这个我看到还有高速公路、 嗯、 国道、省道、县道， 都 有多少，它完全在这一分为好多好多张图， 对， 嗯， 还有就整个长江流域的所有的水电站、过江通道、桥梁、318国道。从起点到终点，骑着长长的一个那个长拉页、 嗯、 这都是那个制图师全新为这本书重新画的。 对，还真是，因为这两张图其实我是印象很深刻的哈、 嗯。 一个就是这个长江的跨江大桥，它这张大长拉页一直从长江的开始到最后啊，整个个长江流域的图，然后每一个位置有多少多少个桥，每个桥的名字全都放到里面、啊、 非常的详细 哦。我觉得这张图 细看， 对，这张图要做起来很花心思啊。 对对，其实像这种图的话，我们做起来的话，从前期的资料收集，比如说我们确定了做什么图，到我们资料的收集、数据的收集，最后把它构思怎么呈现出来，可能就是说对于一个制图师来说的话，我们一个制图同事来说，可能这差不多花两至少花差不多2周的时间，要这个图它的雏形出来之后，你还要不停的改、 嗯、 一个是信息的准确、 嗯、 再一个就是说怎么呈现更好，因为这种图图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可视化的表达，可视化呈现、 嗯、 比如说一张图帮你把长江的过江通道，这过江通道不仅仅是包括 大 桥、 桥 梁，其实还有隧道、 还有隧道， 还有过江通道，它其实都给你呈现出来、 嗯、另外这个刚才这个小贝也谈到了，就是一个318国道、 嗯、 因为318国道被称为中国的景观大道嘛、 嗯、 那么它是东起上海的人民广场， 对， 然后西一直到这个樟木口岸， 对 啊，5500多公里，整个一张大拉页哈。那我就想问一下哈，这样的大拉页，这样的制图，比如说我们选取了318国道，选取了长江上的桥梁，其实可以制的图有很多哈。 对， 那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作为一个大拉页把它放进去呢？ 因为是这样的，首先是这是结合我们图书的内容啊、 嗯， 因为比如说讲318那张图的话，我们是讲进藏之路，它是在我们进藏之路那篇文章里面制图。318的话，它是一条很重要的一条进藏之路， 对， 所以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把318给用这种长拉页的形式给大家呈现出来，那么是它也给读者的话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认知。那么中国的话，它是这样一个长长的一个中国。过江通道那个呢，是我们在开篇里面的制图，对，它主要是讲我们这一百年的那种交通的变化。那么其实我们就选取了这个连接长江南北嘛，长江它隔开了这个中国南北，那么怎么把它连接起来的？那么就把这个长江的过江通道给大家呈现出来。 嗯，对对对，另外还有几张图我印象也很深刻，是大拉页里面，比如说展现出这个在武汉的这种全境， 对 啊，然后它有多少个桥梁， 对 啊，跨越长江的桥梁，非常大的一个拉页哈，还有展现出这个南京长江大桥这样的一张大拉页，哎，但我发现在南京长江大桥这个拉页的背面还会讲这个桥是怎么样一个结构，这个也很有意思。 对，就那个桥梁图你拿出来一看，哎，就原来你光看文字的时候，像我这样的我就 画，可能看文字还没有那种立体形象、直观的形象。它整个一个图画出来之后，就是现代桥梁家族啊，什么样的桥，你能看到它那个结构的差异。平常自己去过桥的时候，也会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桥，那个是什么桥，像个科普教材似的，就是给大家科普这个相关的内容了。 嗯， 就不光是去看图片，就只觉得美，其实也是在给大家普及这个桥梁的知识。 咱们在介绍《这里是中国一》这本书的时候呢，吴鹏飞曾经说过哈，《这里是中国一》的这图片是从几百张图片里面挑一张图，是吧？ 对，差不多。 那对，《这里是中国二》的时候，我们大概这个筛选的这个比例都有多高呢？ 星球研究所的特色来讲，它会一以贯之的这么严格要求。 对，但是我们的整个中国二的这个制图文件里面，不，图片的文件得有100多个 G 的图片文件，从这个100多个 G 的这个数据里面我们选出了我们这个图片的数量。对对，然后我们整个征图的话，从我们这个项目启动其实一直在征，经历了好几轮。其实摄影师他，我们的摄影师包括机构给我们传了很多图，一开始传图其实我们并不满意，所以说我们就是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这种找图，选图，才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因为本身工程类的图吧，它看多了之后就会有审美疲劳， 对， 它不会像自然景观的那么大的差异，自然壮阔的美，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景点它拍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那种差异跳跃会非常大。那种基建工程它最后拍出来的时候，那种相似度会特别的多，就是说其实要挑一张好看的图，不一样的图特别的难。我们记得就是当时我们第一次收稿拿到的图片，到最终确定的到书里的图片，基本上就全都换了一遍了。就刚开始拿来图，我们去排，我们的设计师去看图文，还要对照，还要去看图的大小和文字的对应，然后整个的图片和文字的结构的一个节奏感，阅读的一个节奏感。那排完之后第一版出来，我们大概有排了有多少遍呢？就光排版师，就是每次一般我们做图书排版，它其实一开始确定版式之后不会有太大的修改嘛，我们这个是一遍一遍的推翻内容，文字主要的图片也不一样，之后你的文字也要相应的去重新排这个图片的一个结构，有些是放大，有些是横着放，有些是竖着放，这都是他在阅读的时候为什么看着舒服，他是也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设计，会有一个节奏感出来。比如说我们每一张开篇都会先来一个大图，大图之后文字出来，如图文并茂，然后再过一段就有制图，在最终呢还再来几张大图，这样收尾，就这样的话，你开篇让你很震撼，中间看完文字让你觉得很有收获，那最后再有大图再收尾，相当于就一个强有力的收尾，让你觉得好看，它有节奏感在里面的。 哎，那从这个图片的选择这一块，我们从中信出版社这方面来讲，是不是也是提了不少意见？ 我们会双方反馈，就是我们设计师、编辑，还有就是跟鹏飞，我们就是 互相沟通 一起来， 对对， 就是也是比较折磨，尤其是对于设计师来讲，就这个事儿又时间又紧，然后重新排的话，他动一张图，他可能重新的都全部都得动。 我记得在这里是中国一的时候，有一张图，咱们当时在节目里面还提到过，就是从这个成都的龙泉山一直看往西面的一排雪山， 遥望雪山。 但是我发现在这里是中国二的时候，也有一张从龙泉山拍过去的，但是并不是一出现的那一张哈， 对对，不是不是， 对吧？我就想，那既然在一里面已经有了同样的一个视角拍的这样的一个遥望雪山，整个成都市还有远处2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横断山脉，那为什么二里面还要选一张，当然不是同一张图哈，还要选一张类似的这张照片放进去呢？ 这张图的话是出现在我们那个国家公园那篇文章里面的，他主要是讲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对，他那个文章里面，这篇文章里面他讲到，就是说川西这边这个成都平原西边的话是横断山脉，它就是那横断山区的话，它就是那边的。那边的话主要是这种自然环境嘛，对吧？那么就是这边的话成都平原，想通过这个图片告诉读者，从一个是人间，一个就是这种荒野，那么这张图片的话，它刚好是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本书当中的文字其实也是饱含深情，非常的感人哈。那文字这一部分是由这个星球研究所这边主要来负责的，还是由我们这个出版社这一部分来主要负责来对文字进行确定的？ 文字和图片这个内容方面肯定是作者方来提供。我们是有三审三校，我们其实相当于是整个一个责编团队都在为这本书服务，因为我们中间修改特别多，到最终下印的蓝纸出来，我们又换了有80页吧？ 对，还不止，对， 反正将近有100页，一直在改，一直在改。 并且每次改都是对他的一个我们都觉得改了之后是真的是更好，也会因为时间的那个紧迫啊，心里一边又觉得哎呀怎么还在改但是心里呢又还在说哎改得真好因为他每次就是作者改完的东西我们不能直接放在书里，我们要我们的编辑要去审核去核对他家的那个数据对不对，他的那个背景资料，因为本身作者他肯定也会做背调，也会去有数据来源，但是到我们编辑者出版社的话我们还会再做二次的去核对，一定要保证那个数据的准确，引用的来源还有表达方式是不是符合出版规范。 那文字这方面都是星球研究所来创作的是吗？ 对，就说这本书的话整个内容的话都是我们星球所团队的，我们的主笔我们的主笔写作的创作的，那我们这我们中国奥林大概有六位有六个主笔， 四五篇吧，就是在我们书成稿的时候还没有写， 还没发布的， 就是目结构列出来之后，有一些是需要单独为这本书来写的。 对， 这也是二我们觉得更珍贵的一个地方。 对， 就是二里面的内容是在公众号里面，不是全部都发布过的。但出版社在重庆的价值就是我们星球研究所团队，它提供了非常好的文字，提供好的图片，我们是需要把它重整。你不是之前就是一个 Word 文档再加上个图片包，它不可能出来一本畅销书的。 对， 这就是一个出版的价值。 对， 出版的价值有我们有设计师，我们有责编团队对文字图片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整理核对啊，内容把控。我们有设计团队来对这个书的整体的一个设计，然后我们还有整个的一个编审团队，这个书的一个图书的一个定位，然后一个营销，才能保证这本书出来之后，它能成为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爆品。 我稍微补充一下，其实这本书的话，我觉得做出这种广告就感觉是对我们星球所的更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创作，对，一个团队的一个创作。那个我们除了我们六位主笔之外的话，我们还有那个四个设计，因为我们这是二的话，就是很多刚才不是说有很多这种制图，那就是我们四个设计他在做的可视化的这种图表制图，都是我们有四个设计参与，然后还有五个地图的同事，然后还有两个图片编辑， 哦， 那就是我们就是十几个人这样一个规模的一个团队啊，做了花两年的时间做完这本书， 真不容易啊， 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结果。当然，然后把内容创作出来之后，下一步是到了出版社这边、中心这边， 几百人的一个配合了。我们光编辑团队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社里的一个终审团队 哦， 十几个人，就是我们这边看完多少，随时交稿，他们就得把所有其他的工作都停下。就是这个项目是最重点的项目，我们因为交稿审核，我们不可能整个一本书看完了之后再交下一个编辑，那这可能就得要半年一年的时间去审这个稿了，就光看稿的这个团队就将近有十个人，这就在文字方面，还有设计师，还有我们整个的策划，就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包装策划的一个就创意团队，这十几个人都铺在上面，然后等到再要上市做营销，整个的市场发行团队全部都铺上，这是最重点的书。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承认书的部门的团队，我们的发行团队、营销团队都在为这本书努力，现在都还在一直在找卖点，去开发新的大 V、新的抖音号、新的小红书里面的这种种草的比较好的一些这样的个人达人，去跟他们联系、去合作。我们甚至为这本书专门的装这本书的箱子，因为我们中信它是有专门的，就是中信出版社的书的箱子嘛，都是打的统一的中信出版集团，但是这本书的箱子上面直接印的是这里是中国二，你只要看那个箱子你知道是这个书来了，你就不用再去把它拆开之后看是哪本书，直接上架就是为了加快这个书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供应链上架呀，尽快让它到从我们印刷厂印出来到最终到读的手里头，这中间的时间尽量把它缩短。 我看这里是中国二，它的那个封面基本上延续了这里是中国一的风格。 对， 是吧？ 对，因为我们是想就是做中国二的时候，我们关于封面的话，其实我们双方跟出版社这边也是沟通了很， 虽然最终是类似的但是我们已经推翻了将近100种封面。 原来是打算换的是吗？ 对， 一开始是要彻底换的，我们有至少有100种方案出来，因为有地图的不同的设计，书名我们是确定了肯定是这个，但是放在哪个位置用什么样的也是在这个营销语副书名，然后来回的组合配合地图的这个设计就出了有10种吧，至少有10种，然后根据这个搭配出来，设计师说我们至少有100种的设计被推翻，后来我们还想出一个那个 PVC， 就是环保材料的一种塑料，那个包在外面，当时觉得要不要试一下 当时觉得可能还挺好 对， 后来怎么又还没用呢？ 打样出来之后一看不行，就是设想的时候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新的创意，就我们全部把设想最终都打成实物，然后再看打印出来做成实物，被推翻的好像很厚一堆那个封面在那儿，那都是实打实的成本 方面设计的话也是经过了好几轮的这种打磨吧，是吧，通过实物我们就看效果。最后我们觉得还是说延续一的封面，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是就是说从一本书来说的话，这个封面这个地图封面其实已经被大家很认可了。对，这个坑他嘛，它作为一个系列的话，觉得它很好的延续性，我觉得它就是讲中国，那么就是应该用中国地图来给大家呈现这个书的一个主的形象， 确定用这个延续这个风格之后，选这个封底的颜色， 封底和整个篇章的这个主色调， 这个绿色，那我们红橙黄绿青蓝紫打了有挑了十几种颜色，蓝色绿色橙色打了好多，好多， 这里是中国一，它是那种红色的，对，因为那会 儿 那 本 是配红色， 整个还是红色的一个主色调， 红配绿， 这个选绿色也是从跟我们的封面去贴合，跟封面贴合，就选了这样一个颜色。 对，那这个烫金，这个金是有改善，这个金它是彩金。对， 因为我发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它颜色都是很亮的，对，很亮的，而且彩色也都是各种颜色的，是吧？这个跟这里是中国一不太一样，是吧？ 对， 就是烫金工艺，我们也从里头再去选，再去尽量再去改进。那还会出这里是中国三和四吗？ 这里中国之后也是这里中国一之后，我们就想就是我们后面继续做什么书，已经开始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想肯定是要做，但是具体怎么做，一直在构思，一直在想。 那一万年和六千五百万年还没写呢？ 对，就是说我们先说的话，有三大时间尺度这样一个概念， 在这个前言当中，其实所长也提到了， 对，我们就根据这个三大时间尺度去讲，就是做后面的。那么这一百年呢，先出这一百年， 对， 出了现在出了最近的， 对，最近的一百年， 再出一万年 三跟四 方向很明确， 方向很明确，但是在紧锣密鼓的这样的一个收集当中，准备当中哈。 对， 我们不管是出版社还是这个作者这一方哈，想通过这一本书向我们的读者呈现出来什么呢？我们想要表达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哎，我们最后请二位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表达一下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变化， 嗯， 致敬我们这一百年来这些建设者们嘛。然后我们之前有一句 slogan 叫世界上本没有中国，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国。 对对， 还是这句话。其实我们就是做有人味的、有温度的科普， 嗯， 让大家知道有温度的中国。 虽然说我们这么多的建设啊，这么多的发展啊，它都表面上呈现出来是一座座大桥啊，一个个机场，然后还有呢这样的一条条铁路和高速公路。 对， 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一个人， 对 他们的辛苦、他们的汗水做出来、借出来。 对 对 对 对， 所以是想献给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是的， 辛辛苦苦工作的中国人。 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心啊， 并且我也非常愿意就是做一本书能给自己的孩子看。我们这本书下印的时候，我们跟雅昌也合作嘛，合作的非常好。当时刚好我们幼儿园也要快毕业了， 嗯， 我就跟我们幼儿园老师说，我们孩子毕业，我想给我们幼儿园的毕业班的小朋友们送一份礼物。 每一个小朋友吗？ 给他每对，因为我们幼儿园很小，就30个小朋友， 哦， 我们每个人送了一本《这里是中国》 哦， 然后带他们去雅昌参观，每个人都自己背着三斤多的这本大书捧回家， 很高兴吧？孩子们当时是什么状态啊？ 就是孩子们每人拿着一本书拍集体照。哎，就觉得做一本书让自己的孩子，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值得他们来阅读的，就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 其实因为我们觉得认识中国它是有多种角度的嘛，还是通过我们这种形式，这种图书这种形式去提供给大家更多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认识。还是回到说我们那句话叫重新发现中国之美，但是中国之美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家园之美，还有我们的建设之美。所以说我觉得想也是，这是也是我们想传达的这样一个想法吧，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来认识我们的国家，认识我们的这种家园。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 从没有一根钢轨到铁路公路纵横四方，从没有一盏灯到14亿人全民通电，以及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国土绿化、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登陆火星。这里是中国二艺书，尽览中国建设之美、家园之美、梦想之美。逆天改命的中国人告诉世界什么叫做大国崛起。百年重塑山河，建设改变中国。